饭厅里好像有咳嗽声音， 要不是涛涛啊，这个事情让他下头来了， 他太来了。 不要慌，啥个事体都不要提，听见吧，我走了。 爹爹，等妈来起来侬先告诉我一声啊。 对，等看见了妈，哎，啥个事体是都不晓得，晓得吧？ 哦， 不要忘记 哦。 师兄啊， 哎， 看见涛涛侬对伊讲，如果一直来去见涛涛的毛病啊。 哦，太太，侬下楼来啦，我正想拿爷替侬送到楼上来。 嗯，老爷辣书房里嘛， 老爷辣书房里会客。 啥里夜回来的？ 哦，前日夜里回来的。回来的辰光，太太已经困着了。老爷讲的，不要去惊动太太，叫我书房里向摆一只铺，老爷就困在书房里了。 哪能夜里也不看见伊啊？ 老爷一早就出去的，听说这两日每天到省政府里去开会的。太太要认老爷吗？ 不，两个星期没下楼嘞，这间房子变了样了。 嘿，老爷讲的呀，原来样子不好看，把太太身体几样家具又搬出去了，这个样子是老爷自家摆的。 嗯。这只旧箱子又搬来了。 嗯， 哪能下头也这么闷呢？ 哎，今朝一般天真热，一清早是乌云遮满了天，说不定下午会得落一场大雨的。 这几天为何不见头上扬？是心忙，听说他要到花郎去。 我没晓得，只晓得少爷房里的佣人们想帮他谁离 啥呀？ 哦，我没晓得。 他说呀，未来是啥辰光？ 我没晓得呀。 哦 哦，太太，我是每天晚上回去。 回去困的， 嗯， 为何呀？每天来回走花马， 是你太太吩咐我回去。 老爷子七十年不饿，怕不欢喜我不是吧？啊，太太，爷冷着吃药吧。啥人生我要吃药？老爷讲的，太太的两年有了发官月了，一清早翻了一张老房子，叫我去收拾一天，最好子已经半年了，爷冷了，太太吃吧。哎呦，苦得很，倒他一把，倒他一。这个几年来，这点苦东西也吃够了。太太，忍一忍吧，也虽然苦，可以治病的。 啥人让侬劝我啊？ 哦， 这个药是没用上的。 师傅，师傅， 师傅，哎，我听，快点你上药来瞧侬。 师傅， 哎，我来拉吃的呀。 师傅，我前两天啥人啊？啊，妈，今天我回来了。 你哪能啦？一头个汗啊！ 妈，我刚刚带一个同学来了打网球啊。妈，我真有许多闲话要向侬讲。 哦。 啊，我等一等再告诉侬吧。妈，侬让我看看，病好了没嘛？我看侬一点毛病也没嘛，为啥伊拉总是讲侬有个病？侬一个人躲辣辣房间里向。爹回来了三四天，侬还没见到伊。 妈心里不舒服。师傅啊， 哎， 侬替二少爷去开一瓶汽水来啊。 是太太。 聪儿， 妈， 来，看侬啊，满面通红的，今年十七岁了吧？ 妈，侬只要忘记我岁数，我真要生侬的气了。 妈是不好。有时连自家会忘记了啥个地方。哦，十八年了，辣这个屋里，侬看妈老了吧？ 不老。咦，妈，侬辣那想啥？ 我没想啥。 二少爷，气势来了。 谁量侬？师傅。 哎。 侬再替太太弄一只杯子来好吗？ 啊。 聪儿，那为啥得侬客气呀？ 妈。我就是要想告诉侬， 你少爷，那 啊，我等等再告诉侬吧。这个房子哪能这么热啊？ 大概窗没开吧。 好，我来开。 你少爷不能开，老爷吩咐不能开窗。 开开，伊一出去就是两年不回来，屋里这个死气是不会晓得的。 啊，我来开。 师傅，侬不要动，让我来。 师傅， 哎， 我到厨房里去看看。今朝替老爷准备了啥个素菜？ 是太太。 聪儿，侬不是讲要同妈讲闲话吗？那侬就讲吧。 妈，我一想，啥都不肯瞒着你，你这个母亲不平常，你大胆儿又想想。有时只能同情我之长，妈，我要告诉侬一桩事。 啥？ 哦不，我要与妈共商量。 啥事体呀？吞吞吐吐的。 妈，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，你要不欢喜我。 不，妈永远欢喜侬。讲吧。 妈。我现在爱上了一个人，爷妈，你好像是我不应当。 那的人讲过啥？爱上啥人真不当。 妈，你是世界上想走走，他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。有善良，他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，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，就懂那叫心里待人有善良，他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，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，就

我记得告诉过侬，这间房子里要没事体，地下人不要随便的进来。 是老爷。 窗啥人又开了？ 对啊，大概是从里面开的吧。 关一张，平儿。 对啊， 过来。是阿弥小心收回来，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。 大姐，你好啥？ 你可知道做错事对不起你父亲，起你的母亲。 爹爹， 说起来你是我长子，我不愿到达人民取代了，这两年我身在啊，在家中不正经。 爹，我来外面从地做过错事体， 要赶走赶回赶对人。这外面有人待人侬，风言风语不好听。 爹， 这种事让道。 爹， 挑人多事，吃罪，真也不知门。我问你此事可是真，你应该自己要想想去。你的年龄将近30岁，要懂得是爱就上进。明白？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要叫平？ 对啊，我晓得， 刚讲一遍。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平，她临死之际替我取的名， 为了你的生生母，把现在的汗味我的要改正。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，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，你是我亲手来教育，不愿就把人取代人。 可怕的事情并不在此地。 还有啥？ 是我还能告诉我，近几年可有啥风雨风雨受到侬的耳朵边？ 哦，没啥， 真的没啥。 我、哦，啊，没啥，兵，侬讲个啥？ 哦，那就不必了。 出去好不好？我晓得侬时常的饮食起居后人了你，你一人在外少照顾，我情愿帮侬烧饭打菜，缝缝细细来侍候。哦，四王绝不理来你，倘若有人多为我，四王立刻离此地，你不用背荆受迫在心里。 师父侬不应该事事想看我，难道是我今日这样的自私自利？这几年以来有人会经逼迫我，我自己恨的我自己，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放开了胆子爱上你，算是我爱上一个女佣人，让伊捏上中来你，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非，只要我多少也心欢喜。 哦，对，侬不要难过。虽然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，我也不怪侬了。 师傅，师傅，侬一个人呆呆的在那想啥？ 你啥呀？酒店他们我嫁不一女不愿意，

今朝夜里妈一定要等我谈谈家常啊。 可是明朝一早我要走了。 哦，那今朝夜里就到我屋里来吧。我想爹爹妈是困了外房的，哥哥不大住了屋里。今朝夜里我房间里不会得有人的。 好，那我来的辰光，仍旧吹口哨，侬听得清爽。 嗯，别，侬来的辰光看一看窗口，有一盏油灯。要是没油灯，侬不能进来，屋里一定有很多的人啊。 我晓得，谁跟侬讲定？ 好， 正11点钟。 11点。 嗯嗯嗯嗯嗯。哎，师兄啊，我真要寻侬啊。 嗯。 多少夜光吃过饭吗？ 嗯。 爹爹啊。侬寻我有事体吗？ 那妈来了。 妈来了。 嗯。 妈来啥地方？ 那门房里跟那姑姑讲闲话啊。 哦，我去看妈去，我去看妈去。 大少爷，明朝要动身了吗？嗯，我真想要送孙侬了。 好，不必了， 因为侬平时总已经来照顾我呢。要是侬一走，我得侍奉两个人，不晓得哪能要接济侬了。 啊，又没动的用了。 大少爷，请侬不要讲笑话，我老实人欢喜要讲老实闲话啊。不相信侬问师兄啊，我不管人事背后，总是讲大少爷好啊。 别样没啥事体、 啊。哎，没啥没啥，我等了哈呆呆。大少爷，侬晓得吧？师兄的妈来了，楼浪向太太要见伊呀。 哦， 太太下楼了。太太，毛病都好了啊？陆桂一直提起太太的毛病啊。 没啥，我好出去了。 嗯，是。 好，我要回房去收拾东西去了。 等一等，请侬稍微坐一坐。 啥事体？ 我有几句话要同侬讲。禀，刚才个情形侬请看见。我身受痛苦非一天，往后期还要遭夜愁折磨，一天两日还能受，真年累月日加多。无穷的时光，无尽的苦，

是你因错不懂，三年前你从富山到此地，是你要我走上了这条路，是我这噩梦再不像噩梦，幸福也不像幸福，是你是你独生下来引诱了我， 是你要到引诱两个字好吗？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在地盖房里亲口告诉我，你是痛恨你父亲，责怪你父亲遭亡故，你说过不怕万下你冷战，只要同我一起过。 这个是我一时的情感冲动。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，我虽年轻总是你和我， 是我一时的糊涂，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？我不晓得，侬讲吧。 我希望侬不要走。 不要走，叫我辣辣此地永远陪着侬。辣迭个一个家庭里，是我想了过去的愁哦，才可能活活的闷杀。 既晓得这家庭能够闷。 侬是聪丽丽的母亲， 不是，不是，自从把我的性命、名誉都交给了侬，我啥个都不顾了。不是，不是伊的母亲，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。 如果侬以为侬不是我爹爹的妻子，或者我会承认我是我爹爹的女子。